来，你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？为何会是这样？在我心中深藏着你。